人间路，快乐少年郎，路里崎岖，崎岖不见阳光，泥尘里快乐有几个方向，一丝丝梦幻观风雨，路取人往，丝丝梦幻观风雨，路取人往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近处里，陪你一段路，也让自己想清楚，爱在梦想与真实两边不可能交集。你在追寻中沧桑，我在无言中转身，我们终究还

要你在我身旁。 等着迎接你的身影。